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解释本门十妙，凡在妙选解要第十九页第四行上来，寂门十妙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呢，继续介绍本门十妙。本门十妙，第一是本因妙，第二本果妙，第三本国土妙，第四本感应妙，第五本神通妙，第六本说法妙。第七本眷属庙，第八本涅槃庙，第九本寿命庙，第十本利益庙。法华经28品，前14品名开权显实，后14品讲这个开寂显本。这个本寂两个字，先要晓得什么叫做本。这是就福而言，一般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之前啊，在印度出家成道的。这个是本不是本呢？不是本，不是本就是不是最初成道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在什么时候呢？有本的，有时间。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的时间就在《法华经》，说如来受量品。释迦牟尼佛成佛有多远呢？说是沉淀劫前。那个在经中讲啊，譬如500千万亿挪由他无生气3000大千世界，莫为微尘。要一个有神通的人拿手捧到这么多的微尘啊，向东边跑，乘神通力跑多远呢？跑500千万亿挪由他无生气3000大千世界，下一微尘啊，乘神通力不断地向东方跑，过这么远的世界下一微尘，过这么远的世界再下一微尘，把这个手上的微尘通通下光了，下了了，然后呢，从东方再回来，把这个所有的已经下了微尘的，它中间还有那么多没有下微尘的呢，通通把它没为微尘。一尘作为一劫。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久远比这个还要久远。能想不能想啊？能算不能算呢？说是现在那个计算机啊，本事大的，一秒钟能算几万次、几千次啊，几亿次，他也不能算呢。这个3000大千世界， 三次延迁，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医报古渡，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南站部洲，须弥山东西南北有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加上我们这个南站部洲，一个日月绕须弥，有个四大部洲，这个一转转呢，有一个小铁围山，这是一个小世界，我们都把它叫个世界啊。像这个样子的世界有一千个小千世界，这叫做一千个中千世，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所以称为三次延迁，故称为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成为依佛的所挂的所化的国土，娑婆世界就这么大，把这么大的个世界，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所有依古拉他的，都把它磨成微尘，那还有个大磨子来磨的，磨的微细的不得了，比我们吃馒头做的那个面粉还要细，就拿一袋面粉叫你数数，你能数得过来啊？我都数得不过来。三千大千世界都默默为尘，你看那有多少啊？怎么数啊？还不是一个世界啊？不是一个世界，500,000,000,000,000，挪由他，无生起，要是按这个数字来算，那个是有的算的。这么多的世界，统统把它磨成微尘。磨成微尘，要有神通的人，还有有很大的神通人捧在手上向东方跑，过500,000,000,000，挪由他，无生起，三千大千世界，下一尘，下这么一个尘呐，那可不是说芝麻那么大呀。黄沙那么大呀，看不到，微细的不得了。把这个微尘，还不是过一个三千大劫是下一个世界，要过500,000,000,000，挪一头的世界下一尘，向东方跑，把这个微尘东西下光了，下了了，下完了，然后把所有的已经下沉的，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没有下沉的，全部磨成微尘，一尘成为一劫。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比这个微尘所下的尘数的劫数还要多。这个呢，这个叫做本，这释迦牟尼佛从那个时候就成道了。所以人家说这个佛法不可思议说我们这个凡夫也谈不到智慧，就这么点分别妄想心，你能够测量佛的智慧吗？是不可能的。今天呢，我们讲就是讲这个本门十妙，先要晓得这个本是什么，叫做本然后再讲的从本垂迹，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净饭王宫为太子出家成道，这是迹中之迹，迹中之迹梵王经中讲吾来此世娑婆世界有8,000梵，8,000梵就有8,000次都成佛了， 啊，做道场的，乃至于大通智胜佛，那也是沉淀节前，久远的不得了，都不是我凡夫的妄想心所能够想，虽然不能想，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法华经》呢，从这个文字上可以有这么一个了解。本音庙下边这个里呢，就是这个石庙，一庙一庙的作为介绍。本音庙者，本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修的因。虽然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甚大久远成佛，那是果，证的佛果。他必须有因呐，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但是久修业所得，无量劫来，这不说的嘛。最初发菩提心，但发心还不够还要行菩萨道。所修的因，这叫做本因。若十六王子在大通佛时，弘经戒缘，皆是中间所作，非本因也。十六王子。大通智胜佛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是个古王，有十六个王子，那么大通智胜成了佛以后，就说《法华经》，《法华经》说了以后呢，他就入定了。他说入了定怎么办呢？他有十六王子，一个一个的复讲法华，就是复小作了。最后一个王子就是第十六王子，第十六王子就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也说《法华经》啊，复讲《法华经》啊。既然是复讲《法华经》，他必须有听经之人，这为这个听经之人，也是凡凡众、凡凡托、凡凡凡通、凡凡殊、凡凡托，从那个时候，弘经戒缘，如果当时听经就能够受益，就能够正果，那是当机众。在十六王子复讲法华的时候，没有能够正果，只作为一个后来得度的因缘，就是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啊，这个时候就会得度因缘，这个弘经戒缘。那么这个呢，都是中间所做的，不是本因过是沉淀节前所行道者，名之为本因妙。刚才我说的500千万亿，挪由他无生起3000大千世界。这个不可思议，这本音妙，为什么是本音妙呢？偈中修音，你看看我们这个偈门十妙，静妙、智妙、行妙，因为它这个音都是成佛的音呐，不是成佛的音，怎么能感成佛的果呢？既然这个因能够感成佛的果，这个因就是妙因。第二，本果妙者，本处所性圆妙之因，契得究竟常乐我净，乃是本果，不取即常舍诺成佛。 为本国也。啊，这个就我们晓得了，最初就是本初，啊，所性圆妙之因，这个因修因圆满，而且修的这个因呢是圆妙之因，啊，就上来我们说的啊，这个四教就是圆教，啊，一元教起元行，啊，修这个元因。气得究竟常若轮，啊啊，修因是拿什么修呢？以智修的，以智照镜，啊，以镜防秽，啊，这叫做呢，在天台家有这么一句几句话的：实心圆实境，实缘次第生。时时跌降住，自然入实理，啊，这个也是很要紧的啊。究竟常若我净，这是所谓的究竟啊。因是原因，果呢也要感这个缘果啊。缘果，这个缘果就是究竟常乐我净，啊，常乐我净是四德，啊，这是本果最初所成的常乐我净，不取即常舍那成佛为本果，即常就是此一世。就是，也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3000年以前，啊，寂场就是菩提树下寂灭道场。什么叫做寂场呢？寂五住生死，灭寂五住烦恼，灭二种生死。这个地方呢，叫个寂场。啊，寂场舍诺成佛。他不说是丈六饶比丘相成佛，他是指这个舍诺成佛，原因感原果，前丈舍诺身，那是佛的真实的报身，啊，称为自报身，啊，如果为法身大士演大华严的那个身呢，就是他报身。这个果那是本果啊，但取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初证之果名本果。第三，本国土者，这个国土呢，这个字，这个土字呢，不念土，念度啊，果度啊，这是他是就事下就是理讲的。本国土者，是本际成佛必有一果，今际既在统居，何在三度？中间亦有四度，本佛亦应有土，亦应有度，复居何处呢？这文曰：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难此闻者，是非今日寂中娑婆，亦非中间全寂处所，乃是本质娑婆，即本土妙也。这一段，您这个本果，本果，这个本果啊，果报的果啊，这个果啊，啊，这个本果。是正报啊，有正报必须有一报，十法界啊都讲一正啊。你比如说地狱法界，地狱法界也有正报啊，它也有一报。地狱法界的正报那个一，它那个身体呢，它正的什么果啊？ 摧折舍心，那是他的正报。他那个医报呢，就是地右的通窗铁柱啊，这就是他的医报。那么现在佛修因已缘，感了果了，那么必须要住这个地方呢。住这个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最初修因成佛呢，最初那个佛住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叫本国土啊，最初成佛所住的那个国度。说是本既称国，必有一国，以报国土。今既既在同居，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凡啊，到我们人间来三千年以前，到我们人间来现八相成道成佛，这是既啊。既在什么地方呢？在同居，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这个是梵圣同居土啊，在同居啊。鹤在三土，这个记中不见得是我们凡夫看到了啊，看到佛在我们这个同居土实现成佛的啊。那么他这个记不但是记在同居啊，也在其他三土，其他三土方便有余度、十报庄严度、常寂光净度，这个四度啊，这个四度，论同居土，娑婆世界是秽土，五处乐事，具足烦恼。那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度，而且那个净度呢，也是凡圣同居净度。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四度：凡圣同居净度、方便有余净度、十报庄严净度、常寂光净度。那是根据念佛往生西方，他的功恨的深浅，念到是一心生到同居土，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念到离一心不乱呢，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到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要看你这个功恨的浅深。鹤在三途，中间亦有四度，就是释迦牟尼佛从本成佛以来，一直到即场舍诺成佛这个当中，数数现生，数数现灭，那不可称计的。四土啊，我们凡夫一听到这个四土呢，就是有四块地方啊，好像是这个四土嘛，凡圣同居土啊，在这个地方。那方便有余土在什么地方呢？在另外有个地方啊，比如南京在南京啊，上海在上海，它不在一个地方哦。那北京在又是一个地方啊，一块一块的，这是凡夫的心量，就是这么个心量。实际上这个四土呢，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通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通，物密分大小，净会各西东啊。万有虽差别，千机理自同，春风聚一复，何处不花红，是古人形容这个四土的这个形象。它不是像我们这个想啊，常寂光净土有块地方，对，那是叫常寂光净土， 还是在哪？还是在哪一边？在哪一个方？啊，那个是，那个石豹庄园图又有一个地方啊，那个就好得很。四徒非方域啊，不在东方，不在西方，不在北方，也不在四维上下。情生，那么你这个情，众生没有智慧，只有情的。这个情呢，一个，这个情有限量，情是有分别的，它处处智中，你说一个非唯独，它有方便有，我这个方便有唯独，别个到我这儿了，到我这儿来，我就不能成唯独了，四土非方欲生，四土融通了，都分割开了。物灭焚大宝，尽为个性。四祖在说啊，净土在说西方净土，西方并不是隔十万，去生则决定生，你看在什么地方？要是说的更确切一点，就在我们一念当中，就在我们一念当中于毫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都在什么地方呢？都在什么地方？我们众生的心也不可思议啊！如果说就我们这事项来讲，我们就举个譬喻，就是我们就到南京去，这个南京就这么大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有500万人口，再多了呢，它就容不下了，这个众生的心它是有气量、有限量的，假设我们要是做梦，做梦的人。每一个人都到南京去，你也到南京做这个南京梦，他也到南京做个梦。尽天下的人，无论有多少人都做南京这个梦。你看这个梦境中是不是现南京？南京没有闪烁，你们都来做梦，都到我这儿来，我如家。他不是说的，这么大四徒也是这个样子万有虽差别，千机理字，总是大乘法门讲心地法门，都要用心地融通一切法说不是讲一切无奈人到出生死，一切诸法中记忆。你等，喜悲然三界无伦比，这个大乘法门常是非常要这一定能够依法，法就通。如果说这依法不通呢，处处都是障碍。这个法本来是圆融的，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的，这不是圆融的吗？就讲这个四度，凡圣同居土是没有断烦恼的，具足烦恼的人，这是凡夫。但是我们这个国土那些也有圣人，应化的，比如观世音菩萨啦，你们说天台山那500罗汉，天台山500罗汉，他说就在那个什么，那个中方广，就那山洞里下，哪个看到啊？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土堆子，一个大窟窿，在那个地方，他的500罗汉就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天台山、那个寒山拾得，那都是文殊普贤呐，这我们这个国土是凡圣同居嘛，浙江是出七福之地啊， 永明寿大师是阿弥陀佛的现身，就是佛菩萨处处有，他不告诉你，这个思路。方便有余土是什么人住的呢？方便有余土是小果圣人住的，断三界见思烦恼，除了三界以外。这他住的这个方便有这个方便有余，要众生来说是众生的业，就道业所感的，没有尽烦恼，也给他个地方啊。在《法华经》呢，这叫做三百由旬，要是照着福来讲呢，那是福应化的啊，给你休息的。你看那个，三百由旬中间变为化成，那个化成哪个化的呢？是佛化的，给他休息的。进入化成以后，马上就给你说话，这化成就没有了，还要前进，必须达到保所，那才是佛的本怀。所以说。同居有三度，不是单单的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实现八仙成道，也到方便有余土做道场教化众生，也到方便有余土做道场度众生，乃至于长寂故。那么中间那个中间处处是生。处处是出现实现成道啊，也有四度，本佛意应有度，那么释迦牟尼佛本修因本成果，也应该有一个国土。那么这个本成这个佛住在地方，他这个地方就够了，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佛子既然是佛子嘛，这个佛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成佛呢，也要晓得一点啊。这个我们说作为儿女的，说是问你爹爹多大年纪，说不晓得，这你不孝顺，对不对啊？那佛的年纪你要晓得呢，说是这父亲住的什么地也不晓得，这个也不行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所住的国土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这是富居处。文源，紫经中说的，就《法华经》中说的，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常是从本以来为之常，没有断过。说不是我，我还有几个地方嘛，就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个国度，就一个家，不像我们现在的人经常搬家，这儿的不好了，搬到那儿不搬家了。释迦牟尼佛就这么一个家，就这么国度，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难此闻者，实非今日，不是今天的娑婆世界。也不是中间的娑婆世界，中间就是全寂处所，是全，是寂，这个处所，那不是全寂处所是什么？乃是本质娑婆，即是本土妙也。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初甚大久远成佛以来所住的国土，就是国土，就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呢，是五住乐世坑坎堆圃就这么个地方，凡圣同居土这个凡圣同居土实际上就是佛的本住的国度。 楞严经中说啊，汝占局限，尘劳闲起，如来难止的海印发光。下边也说的，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土难隐。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啊，有成住坏空，啊，那么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啊，也是菩提化土啊。那么这个竟然说是本化土，本化土是不是也受这个成住坏空呢？不受的，因为它常从本以来成佛以来佛就住在这个地方，佛住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是佛的自受用。我们现在也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感的，所以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多灾多难、无处乐事，在佛看来这个地方呢，我此土难隐呐，不在这些个事儿，那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土，这叫做本土庙。当然呢，这个佛住的地方还不妙吗？我们看起来就出来无处乐事，本感应者，即已成果，即有本始所证二十无妄三昧。啊，佛成了佛了，也有地方住了，就不能说没得事儿做。啊，像我们现在呢，都想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不做，游手好闲的。佛可不是这个样子。你看看佛多忙啊！啊，成佛的时候要修因，还要行菩萨道，还要无量百千万亿劫，那可不得了啊！那么辛苦这么一阵子呢，你成了佛的就该休息了吧？现在都想退休了，要欢度晚年呐。佛没有啊，佛还要度众生，那就是有感应。既有本事所证二十五妄三昧，二十五妄三昧，什么叫做二十五妄三昧啊？如果这个不知道，我们讲过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晓得吗？二十五圆通就是二十五妄三昧，圆通法门啊，那是这个二十五。这个圆通是果，怎么样子证的这个圆通三昧之果？如果我们举一个圆通，就是耳根圆通，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他从这么修的，那么其他呢？二十四圆通呢？他在取这个境，都是以三界之内的，漏根、漏尘、漏世，就这个十八界，加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七大为所缘境，这个境在我们众生份上。那就是生死法，有依报有正报，在修圆通的人呢，这个境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妙境，就像我们这个上次我讲的妙观初机，他这个历境呢以世因为境的，他说这个世因是妄想，生死的根本，他就要硕树要发这个根儿，治病要得学，要从根本上解决，修成功了以后，这叫做二世无妄三昧，慈悲誓愿慈悲誓愿，慈悲誓愿，即感相关。 能寂而能寂而照，故焉本感应也。慈悲啊，慈悲誓愿，就是上来这个无际化化禅啊，都是以善业慈悲感应，乐业慈悲感应，都感应的啊，不是说我这个有善根才是得度因缘吗？有乐业的也是得度因缘呐、所以这个无际化化禅熏这个无际化化禅啊，称为誓愿，慈悲誓愿。这个慈悲誓愿在什么地方来呢？都是我们因中所成就的。就我们一天到晚呢，所以要发慈悲心喽，啊，学佛的慈悲哟，啊，讲大慈大悲哟，啊，悲能八苦，慈能娱乐，这个不断的熏这个心，逐渐成了，就成了我们的誓愿，啊，这菩萨在因地当中都是从这条中路上来的。有这个誓愿就积感，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哪有你能也他积也不来，你也不能应啊。有这个慈悲誓愿，说这积感相关啊，能积积而照，故焉本感应也。积来了啊，要想以应应积啊，要为他说法啊，那中间呢还不行，还要先以定动，后以制拔。这个都是这个法门中一般的术语，你把它形成一个，形成这么个词儿，这说的时候就好说了啊，不然的话你说这么一大堆，他这两句话八个字这个说就跟说的清清爽爽的，叫做先以定动，后以制拔。本神通者亦是细时所得无际化化禅，与本因是诸慈悲合，实化所作神通，孩动最初可度众生。啊，孩动啊，这个孩不是吓唬他呀，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了啊，放光、动地、现睡，这个就是神通啊，先把这个心呢给他鼓动起来，然后呢你再给他说法，那么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是我们这个讲经法会，我们也有这个作用。那个我们这个作用，未讲经之前，什么叫做先以定动呢？来哦，呼呼众生记载，这叫做先以定动啊。唱唱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也是先以定动啊。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散乱心一下跑进来，这个心歇不下来啊。我什么也有一个前奏，就是你上早晚殿也要有一个这么一个程序，上早殿上晚殿，拜三拜佛，敲三正鼓，鼓下来了浇大鱼子，那个三正鱼子是做起什么作用的啊？那就是起先以定动的作用的。先叫你把这个心定下来啊，若人欲了之，先要定下来，要做观呐、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功课呢，就这么个道理。这就是说，一法通是法法通，善语能够会，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其受用。不然我们这个听《法华经》啊，说这《法华经》就是那个本本高堂，与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学的做什么用啊？就要把这个关系呢给他拉关系拉到我们身上来啊。现神通 定动以后，本说法者即是往昔初坐道场，时称正觉，初转法轮，四遍所说之法，名本说法也。这一次三千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寂灭道场啊，就是在那个菩提树下呀，初坐道场。这个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啊，那是沉淀节前，实成正觉，那才是始成正觉，啊，而不是我们这三千年以前的始成正觉，初转法轮。那么可想而知，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以前寂众成道，从菩提树下入鹿野园，初转法轮。这个初转法轮呢，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为大机说大法，有一个初啊；为小机说小法，也有一个初。这个大机设大教，小机设小教，都有一个初。在教中讲呢，这叫做二时通时啊，双吹两下。大跟小不是我先说大后说小啊，福神力自在啊，不是像我们做什么事就是一步步的来，哎，一步掏的一步，它不是这个样子。二时通时，大乘教这时跟小乘教的开始呢是同时做的，同时做的，比如释迦牟尼佛在不就叫演大华严啊，同时呢，就说小乘法的，就是二时同时，双吹两下，二时同时，佛说法。不是像我们这个猪嘴笨舌的，什么也不能说，四遍说说之法，凡是文字中讲这个说这个字呢，说就是悦可众心为之说，凡是说话叫人听到欢喜，这叫做说，如果你一说人家生烦恼了，那就不叫做说。所以这个说法呢是这么个的，什么个叫个说法，不是我开口讲话就说四遍，这个四遍嘛，法无奈变，意无奈变，词无奈变，要说无奈变，佛是说法，辩才无碍，不要讲说佛说法的，智者大师说法就辩才无碍了。得一宣陀罗尼啊，南药大师给他作证的，说五尼得这个一宣陀罗尼，非吾莫证，非我莫知啊。你看看这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高僧所修行正道的这个境界啊，他能证你还不能知呢，就是智者大师证的那个法华三昧，在当时那南药大师是他的师父了，南药大师是那是相似位也那是他破了见思烦恼的。因为智者大师呢，把在这个法华，道场当中，说是世真精进，世名真法供养如来，既然入定，勤见灵山一会，释迦牟尼佛还在这儿说法华经，他就把这个境界，向南药大师说，南药大师说，他这是法华三昧的浅方便， 啊，得依宣陀罗尼。他说你这个境界，在当世，这我们这个世界上呢，非汝莫证，啊，非我莫知。你看看这佛法呀，深妙不可思议啊！啊，你看看智者大师，说说你这道这道法华的浅方便，世间上人再多的能说会道的世智辩聪人，无论多少人，不能穷汝之辩啊，不能穷汝之辩呐、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他有这么大的辩才，他肚子里些东西多了。满肚子的佛法啊，那还得了吧？虽然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四辩呢，这里想说的，就释迦牟尼佛在最初做道场成道要转法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法无碍辩啊，这个法要喻一切法。得自在，才能够无碍。什么法都要通达无碍，啊！我们上头讲这个说法妙，那个说法妙，如果你要说说法，你处处有障碍，处处这个说法说的都有障碍，它怎么会妙呢？啊，那就法有障碍，啊，于一切法都要知道。这个法无碍辩，此无碍辩，此无碍辩呢，这个文字，不是像我们说白话啊，人家说是这个出口成章，一般不会说话的人就是话多是这个就是就颠三倒四的他就不能成为词。词无奈，意无奈，这个文字所显的道理啊，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全法、实法，十法界一切法，都能够得到无碍，要说无碍，尘说、刹说、世间说、五贤说没有障碍。要说，这个叫四无碍。说之法，这是明白本说法也。既然说法必然被讥，既然是被讥，那么讥，所得的利益有深有浅，它必然成为眷属、业眷属、神通眷属、怨眷属还有这个也这个应身眷属有一共有六种眷属。底下来讲这个本眷属者，本是说法所被之人，什么人呢？如下方住者，弥勒不是，即是本之眷属也。下方住者是从地涌出品，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从地下钻出好多人出来的。那个大菩萨都是无量劫来之所成就的，弥勒菩萨都认不得，就是弥勒菩萨常常，十方世界东游游西游游，他都跑过来，这么多人从地下不出来，我没看见过啊，他从哪儿来的？弥勒不是。这是哪来的呢？就是本质眷属也。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这个本师的弟子都是从感应中来的这个俯伏行化的，还有增道损生的，成为眷属都这么来的。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化度的这些个眷属，那个都远下来了。那弥勒菩萨才成佛几年呢？说他认不得，这就是本师眷属，本涅槃者，本是所证断得涅槃，亦是本是应处 同居方便二土，有缘即度，畅言入灭，即是本涅槃也。佛，这个既然成了佛了，他必然说法，说法就是度人，而这个说法呢，它是有一段因缘的啊。佛朝世间来成佛，他不能随随便便说了我就成佛，我来成佛，不是的，他要观机摄教，看到有这么一部分人得度的因缘成熟了，佛呢是乘着这种机的感啊来成道的。那么这个感在这一次成道度化已尽，没有了，没有怎么怎么办呢？这是我来的这个任务呢，我完成了，他就入涅槃了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成道，来做什么的？就是想说法华经的。那么说法华经你成道吗？你就说嘛，不行。所以呢，还要费了很大的周折，经过四时淘汰，才说法华经。说了法华经，本怀即畅，任务完成，释迦牟尼佛就入涅槃了，就这么回事。记中如是，本中亦复如是。释迦牟尼佛在本处成了佛了，国土也有了，感应也有了，神通说法也有了，眷属也有了，问完就入涅槃。本涅槃者，就是本始所证的断的涅槃。这个涅槃呢，有两的，一个是智的，一个是断的。智的，就是佛所称的果啊，所以说菩提是佛果成的果啊。果必有所住的地方，这个所住的地方就是涅槃，三德密藏啊，三德密藏啊，断德涅槃是断了烦恼啊，这是五住究竟，二死永亡。他就住在什么地方呢？有个地方住，那个地方就好，没得烦恼，没得生死，那个地方不好吗？这个地方就是三德密藏，这个涅槃。什么叫做涅槃？涅槃是，看来这是一个这是梵语涅焉不生，梵焉不灭，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不生不灭的地方，叫做涅槃。那么这个教中啊，处处还有有余涅槃，什么无余涅槃，用种种的说涅槃有种种意。什么叫做有余涅槃？什么叫做无余涅槃？做小乘法讲，二乘人哪怕是三乘也可以的，声闻缘觉菩萨，比如藏通两教的，他们断的鹤直气见思他们所生的地方只是方便有余度。比如说我这个修道的人修小乘法，我证着小乘果了比如说我见鹤也破了，乃至于说我思鹤也破了，我都成了阿罗汉了，不错啊，你的因是满了，成为无学那你这个人身体还在这个地方了，我成了阿罗汉，那个阿罗汉也就跟我们人一样你比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成了佛了，虽然是我是三十四心撞了鹤了，他还是老比丘相释迦牟尼佛他还有生死，他还有在居士诺城双林树下，他还有一个入涅槃呢，他还有余意烦恼虽然断了，但是你这个 这个舍身还在，欲还在，这叫有余一涅槃啊。无余一涅槃啊，这是灰善则无知，灰善则无知，无身敏智则无知啊，灰身敏智到了那个时候呢，那叫做无余一涅槃。那么还有说是这个性净涅槃啊，这个圆净涅槃，方便净涅槃，性净涅槃，性啊，一切众生即是涅槃相。释迦牟尼佛啊，那释迦牟尼佛看我们众生，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看我们众生就是涅槃相，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吗？智慧德相，那个德相就是三德密藏，就是涅槃相啊，都有的啊，本来就有的，嗯啊，这叫做性净涅槃，本有的。嗯，圆净涅槃呢，那是就是啊，闻法修行以后断了惑，这是真如啊，除烦恼，这是真如离开烦恼，这叫做圆净涅槃啊。还有呢，就是方便净涅槃，数数是生，数数是灭，就是方便净涅槃。这也是个三德，嗯，有种种义啊。那么在这个唯识经里还有呢，有四种涅槃啊，这个自性清净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一个无住涅槃。无住也是涅槃啊，无住是什么什么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慈悲智慧昌祥福益，处处是生，处处是灭，这个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做无住涅槃。我做这个多利弗对的，不住此难，不住彼难，不住中流，那就是无住涅槃，对不对啊？你看我们这个山门口那个过那个白，过这个活住这个摆渡，那个摆渡船，你说是他住在哪个地方啊？那就是无住啊，他不能住在此难，也不能住在彼难，他也不能住在中流。上海有一个浦东，过那个浦东，从浦东到浦西，从浦西到浦东去过那个摆渡，完了，你这个摆渡船，他说我住在这边。啊，住在那边还是住在当中，他就不能住啊，不能住才能起作用啊，才能渡人呐、啊、我读这个老住在这边那还渡人吗？我两头都不住，我住在当中也不能渡人呐、啊、那无住就是这么个道理。从这个世间法看我们的佛法啊，所以这个佛法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个道理，什么叫无助啊？啊，今天有一个人写信，那是这个海南的，嗯，也是一个搞摩斯的皈依弟子，嗯，他说我呀，看到现在的禅宗衰落了，我要发这个心，一定要学习禅宗。啊，要把这个禅宗这个门庭给它撑起来，不能叫它就这么烟消火灭，就这么下去。当时我就想，那个禅宗，我看了很多的东西，这是说这是个禅禅要起疑情，这个疑情怎么起法子？他说问了多少人呢，他们都不晓得这个疑情怎么起，非要问问我，都来个信，就起疑情。这不疑情怎么起？怎么起法的？他这就不是起疑情吗？他不晓得起疑情怎么起，这就是个疑情，对不对啊？就这么起啊！你参念佛这疑情也就是这么起的。 这个，这个讲这个涅槃，三德密藏，意是本是应处同居方便二土啊，由远即近，这即度，畅言入灭，即是本涅槃也。讲到这个寂门十妙啊，不得涅槃，也不得本寿命啊，这底下他做了解释的啊。本寿命者，既常入灭，则有长短远近寿命也。是的，你现在我们这人死了，哦，你这个人能活了多大年纪啊？80岁。你活多少年纪？50岁。他这个有寿命，有长短。佛啊，既然是入灭度，你像释迦牟尼佛住世多少？80年，寿命就80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佛是不是就80年了？啊，那80年都还没到我的寿命大呢，那还是佛嘛，对不对啊？哎，佛的是，那是视线的啊。那个佛的寿命啊，是随众生啊而现的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阿弥陀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那个无量寿，无量寿不是说我这寿命什么的穷尽的，无量是一个数字，他这个寿命就这么多啊。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给诸大弟子授记，说是你这个人呐，将来要行菩萨道多少劫，菩萨道行满了以后要成佛，你的国土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正法多少年，相法多少劫，末法多少劫，那都是讲寿命的啊，说本世的寿命啊，那又论长短啊，这就是是寿命也啊，这是第九。本利益者，本时的业报眷属、愿生眷属、神通生眷属、应生眷属等，一共有6种眷属等。这个眷属啊，8番10番饶益者是也。此10种义复原直说，散在经文，今以本因居出者，必由因而至果，果成故，果成故有国土啊，积果居果，既有召集，即动则实化，实化则有神通，神通境次为说法，说法所备即成眷属，眷属已度，缘尽涅槃，涅槃故则论寿命长短，长短直寿，所作利益，乃至福灭度后，正相等义，义乃无量，只作10条，手术始终，复成次第也。既本同义者，既中应开，而果合，合系果、报果为三法，三法嘛就是这个三法妙啊，真性轨、资成轨、观照轨，这个三法啊。本中是因合而果开， 排细果，除鲍果，名本国土也。啊，说这个本国土嘛，我们冀中十庙里是没有的啊。他这个地方呢，本纪论开合，说这个两个十庙它不一样。作此同意者，一于异变，互有去取。冀中纬细，明静制行味，本文语料，通书纬音，通书纬音妙啊，得意只是开合耳。国庙即是冀中三鬼啊，资成鬼、关照鬼、真性鬼，这个三鬼啊，感应神通，清净妙法，还有说涅盘经。啊，这个有所不同的。如果处在净土呢，说过《法华经》就入涅盘了，不说《涅盘经》啊，一推本佛，必是净土啊净基。又往事已成，故开出涅盘等妙。冀中无此二义者，释迦虽与法华畅言涅盘而未灭度。释迦牟尼佛在涅盘会上虽然说畅言涅盘要灭度，他是没灭度啊。释迦牟尼佛在涅盘会上说了法华经以后没灭度，释迦牟尼佛要说了法华经以后就说灭，就了灭了度了，那个涅盘经哪个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说是说的啊，我叫灭度，没灭度，实际上没灭度，而为灭度。此事防在，此事防在涅盘，此事防在涅盘，什么事？就是指这个涅盘的事儿啊。涅盘。在涅盘会上是释迦牟尼佛一日一夜说涅盘经啊，故记中不变，利益同上，广释如全智。粗妙者，若记中以待实粗为粗，实妙为妙。未开实粗为粗，开始成妙，具如前说。记中若开粗妙，此妙是不异本妙。其实这个文字呢，上面听过了，应该好懂啊。而言实德，实德为粗，本中先成，若粗若妙，若开粗妙，亦不亦寂妙，而是先得成妙。这就看起来呀，这个本门这个叫粗妙。无论是开粗之妙，还是带粗之妙，这个妙啊，跟本中的妙这个理呢是一个样。比如说我这个虚空，从无量劫来呢，或沉淀劫前，比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前还要远一点，这个虚空还是个虚空啊。那么嘛，现在的虚空还是个虚空，本来没有东西啊，这个虚空有什么两样的呢？啊，虽然如是啊，这本中这个虚空跟我们现在的虚空就不一样，本中虚空为妙，我们现在的虚空就为粗，它就指着这么个道理啊。此妙不异本妙，而言实德为粗，本中先成，若粗若妙，若开粗妙，亦不异寂妙，而是先得成妙啊。又寂中是理，实德为粗，本中是理，先德为妙。礼教教行体用全实等亦如是。又若为法纪显本者， 但解冀中事理之粗妙，终不能解本中之事粗，况解本中之理妙啊？说弥勒尚不大，何况于人？若发冀中之事理，即显本中之事理，亦知有本中之事理，能垂冀中之事理。冀既有本，则本妙既粗，既有本冀之殊，故言粗妙。妙理则非冀非本，不思议也。礼教教行体用全实仪经等亦如是。全实者，照冀中实粗之境为全，照冀中实妙之境为实，乃至中间三世所照实粗之境为全，实妙之境为实，若全若实，细节是计，计故成全。如是中间无量无量不可说，节节全实。于今尚无中间一番之全，况一番之实呢？尚无中间一番全实，况无量番？尚无中间全实，况有本地全实？中间全实皆名为全，本初照实粗实妙皆名为实。既全本实，但不思议。不思议义，即是法性。法性之理，非古非今，非本非迹，非全非实。但要此法性，论本迹全实粗妙耳。但以世俗文字有趣来今，今为今为今，非为菩提有趣来今也。啊，这些地方啊，这文字，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全诗啊，本纪呀，这个都是文字上说的。嗯，文字有趣来今呐，啊，非为菩提有菩提哪有趣来今呢？复次分别全实，必有三种，为自性化他，自性化他具入净妙中说，本地自性所弃全实二智，名佛自性全实，从本以来乃至路愿种种方便，随他意语说此二智，回转无方，名佛化他全实二智。化他虽有二种，皆名为全；自性虽亦有两种，皆名为实。是名自性化他，何说全实？复次，记中要是实权意在于实，而实意难测，何者？化成是权而人作实，而人作实解，是不是权亦不知实？若废权显实，意在于权，权则亦测，何者？既知化成一事，是否全实， 则遍大恒沙佛法圆通久远方便，故法华严中名为无毗婆支，度命世数及其一也。若开权显实者，大事法以权益即系，晓得这个是权，权益就系了，休息了，没有了啊。亦不离权，远求于实，到哪儿去求实去啊？啊，说是我们常常说的，说是诸佛智慧在什么地方求啊？诸佛智慧就在众生的妄想心中求，对不对啊？烦恼即菩提啊，舍身即是法身，业即是解脱。说是这个弟子求善知识，他说我业障重啊，我不能解脱啊，不能解脱，我给你解脱，你把业障拿着来，找业障找不到啊，找不到就解脱了，是吧？又也是全即是，无复别权，故愿开天显实也。记中既有三义，如此啊，既有本垂，本亦如是，本既虽殊，不思议也。都归到一啊，这个一就是一心啊，万法不离一心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吗？一，观心妙者啊，这观心者，本妙昌远，岂可观心呢？虽不济世，亦不离心，也不离，再远也不能离开心，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话，我们这个当人一念间呢，魂遍十方界，数通三际时，都不能离开心的。何者？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如者就是如如之理，众生本具，诸佛之所证得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开果海，果彻因缘，这是一如无二如。佛既观心得此本妙，既用广大不可称说，我如如佛如亦当观心，由此出此大力，意愿我如速如佛，这赶快成佛啦！故闻愿闻佛受无量甚心须臾信。在《法华经》闻到佛的寿命长远，能够起深信之心，须臾信，你看这个福报有多大呢？七福过于彼呀！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如今日执世尊逐世众之王道场狮子吼说法无所谓，我等于未来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寿亦如是。你将来我们大家成佛的时候也自己说寿呢，说都啊。此即观心本妙得六际利益之下，上来妙法莲花妙法，这个妙字现在嘛，先讲这个法字，我们讲过了，这个妙字呢是本门十妙，寂门十妙呢初步嘛介绍到这个地方，下边就解释这莲花次是莲花者，全是难显，借莲花譬喻妙法，又奇遇闻多，故以譬标题。又解曰：莲花非譬，当体得名， 内入解出，万物无明，圣人观理，准则作名。入诸罗饮食，方知戒王，鹏飞独运，一而造车，拂绝泛流而立舟，鸟迹成文而写字，借法理而治世耳。今莲花之称非是假喻，乃是法华法门。法门清净，因果为妙，此法门为莲花，即是法华三昧当体之名，非譬喻也。于今夺自是名，实今无解，何时其文未度耳？下边呢就开始解这个莲花。上边呢我们这个把这个两庙解释了。现在再解释个经题啊，这个廖维介绍介绍这个五重玄义。名字解好，妙法莲花这五个字解好以后，还有体中用相啊，还有四种玄义。讲不动了，那么今天呢还向下文长附带来做，现在讲解到这儿。